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咱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睡前听我们的节目的，或者是在夜晚的时候，可能听情感电台比较多啊。这期呢，我们就聊一聊跟夜晚有关的话题吧。 嗯， 你最近一次通宵是因为什么事儿？ 好的，那我觉得通宵这个话题呢，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去交谈怎么通宵，通宵的好处，但是到现在真的一把这个老身子骨了，谈到通宵两个字我就腿抖，我真的是熬不起了。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我就是现在每天都是11点多就要睡了，如果稍微晚一点的话，第二天就没精神。 确实是，我就是如果是12点睡的话，我整个人都不好了。而且就是白天特别困，完全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 嗯，来说说歌吧。咱们第一首歌呢叫做《爱在每一秒》，来自 HIT5。 嗯，这个组合应该是之前一个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个组合了，不过歌还是很好听的。 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从没这么认真，讲话慢吞吞，你的美让我丢了魂，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人说人林中的男人他最笨，悄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笨，只因那轻轻。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为什么通宵呢？有个叫做秋米亚卫，他说呢，因为我白天睡得太多了。哎，很多人都赞同他， 因为白天睡多了，所以晚上不想睡吗？ 嗯，这个理由可以接受，至少没有那么痛苦，不是不得不去熬的夜了。 也是，你像我这种，我这种人是从来不睡午觉的。如果你让我哪一天突然要、睡了一觉，就中午睡了一觉，那我晚上肯定特精神。 你肯定睡不着了。 对。 一起看天，就再靠近一些，手牵手，不要脸红，害羞胆怯，把所有的。 子路啊，他说呢，熬夜写毕业论文，我已经头秃了。 嗯，这也是 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不过写完了通过了就好了，一辈子也没几次毕业论文的时候啊。 现在流行一个词语叫做突如其来，就是形容的我们这种老年中年脱发的人，突如其来。 别说了，都是泪。 嗯， 这么认真，讲话慢吞吞，你的美让我丢了魂，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人说人林中的男人他最笨，悄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笨，只因那轻轻的一吻，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有了你我的世界绚丽缤纷，从没这么认真，讲话慢吞吞，你的美让我丢了魂，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人说人林中的男人他最笨，悄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笨，只因那轻轻的一吻，悄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笨，只因那轻轻的一吻。 今天第二首歌了，来自于光泽的《上瘾》。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熬夜真的是上瘾，因为总觉得自己有好多事要做，一会儿刷刷微博呀，一会儿看看朋友圈啊，一会儿看看体育新闻呀，刷刷抖音啊，这时间就过去了。还是听酷音乐调频好啊，听着听着就让你睡着了。 嗯。爱情很像智者，迷路了，有好多转折。最伤的是有了不舍，于是每个结果都哭了。我们在乎什么？我们相信什么？不要什么？为什么？ 这个朋友叫做 I know。他说呢，玩吃鸡啊，因为老落地成盒，所以我想打破这个局面。有的时候就是被电子游戏逼着啊，一定要完成某一个这个奖杯，然后发现自己一半宿已经过去了。 很可爱的呢，他说呢，熬夜画工图，如果有一天呢我瞎了，别怀疑，是画工图画的。 哎，你别说，哎，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做设计的朋友，确实是这样。 对，就是有的职业啊，有的那种工作就很累眼，是吧？就一直得盯着，就没办法。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工作多了之后呢，大家就每天都要受着这个电脑屏幕的辐射，就没办法。 确实是这样。 嗯，皮肤都变差了。唱不好的几个，那都是情歌。最美的是放手之后。 奶冰萌兄他说呢，长到了自己想要的年纪，却没有长成想成为的自己，因为这件事儿让自己这个煎熬的不能够睡着。 对，夜夜不能寐是吗？ 从今后我们分手，我们接受，我们不会这一种结果。我们在关系里慢慢变了这个寂寞。 许代佳他说，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自从上个月24号夜班通宵到今天还是夜班，想暴富的女孩都要通宵，要长久暴富就再多点通宵吧。 嗯，其实还真是这样，很多人都是年轻的时候用这个生命去换钱。 嗯， 再大一点啊，岁数再大一点的话，就要用钱来这个延续自己的生命，确实挺矛盾的。你要不努力的话，你又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且行且珍惜吧，大家年轻的时候也不要太拼了命的去做一些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事情啊，还是惜命惜命， 劳逸结合嘛。 嗯，下面就一个朋友回复这个朋友了，他叫做定制版微笑，他说呢，上夜班致癌，有时候呢也需要对自己负责任。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生病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别的都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好的身体。 嗯，是的。 我们不会只一种结果，我们在关系里慢慢变了这个寂寞。这就是爱情。 下一首歌来自张志成的《记得是最好的遗忘》，这个很有深意的一个词啊。 买土豆也用券，他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想得很多，想得很远，自己烦恼，感觉都快忧郁了，想到未来的自己怎么生存，怎么报答父母，想带他们去更远的地方，希望莫南和萱草能够读到。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得太多了也不好，我觉得这个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对未来很忧郁，那他可能对现在当下的自己不是很满意，对吧？所以他可能看不到一个长久美好的未来，就很焦虑。 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事儿它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性的，你不能用战术的思维去考虑战略上的事，这样的话你会把自己搞得太紧太累了，有的时候也要这个劳逸结合，松紧有度才行呢。 对，别年纪轻轻的把自己愁得突如其来，然后就去不到更远的地方了，何必呢？ 真是这样。对， 都是失去了心里的对焦，身边应该还有什么更重要，不需要再用嘴为寂寞买单，原谅才是一份天大的福报，记得是最好的的是最好的遗忘。 比尔迷的赵温柔，他说我大姨妈来了，难受的无法入睡。 这是生理问题啊，这个没办法。过了这几天就好了。 我在这推荐给你一款，就是那种有易安裤，我不知道妹子你用过没，我觉得穿上那个裤子真的晚上睡觉无侧漏，特别舒服，你可以试一下。 我天啊，我觉得可以去弹个广告了啊。 易安裤搜一下。 却忘了思念才是煎熬，别再安慰自己了，他是不会回来找你的。 姓林明诺，字优秀，他说呢，苦逼高三党，在线补作业，不到两个月就要高考了，哎呀太累了 啊。对，也是又要到了高考的季节了，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对吧，七八月份， 马上六月份就考了。 对，哎呀，又是一年一批学子的紧张的时刻，希望你们能够这个最后关头踩把油啊，希望能够金榜题名。 对，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倒计时那个词儿啊，最让人害怕了。就是我记得我高考之前那段时间，每天老师都让我去写那个倒计时的那个日期，每天去改。我就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呀，看那个数字一天一天的变少，确实有点焦虑。 你好像那个敲钟人哦，就每天倒计时算着数字。 对对对，还要去那个后面黑板上吸灰，天天。 对，吸灰吸粉。 量才是一份天大的福报，记得是最好的遗忘，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二毛啊，他说呢，就是现在呀，我现在正在通宵的夜班中。 很多的朋友工作都是要加夜班的呢。 真的是不容易。 走进黑暗之中，总是看不到，然后渐渐习惯恐惧的玩笑，都是失去了心里的对焦，身边应该还有什么更重要，什么 的是最好的遗忘，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我们是星光，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亮，也全部给你把这条路打亮。 第四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星光》，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为一个公益活动写的一个主题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很大气，就很适合于那种你知道吗，就大家一起手拉手啊，大合唱，就是那种很公益的感觉，就很温暖的感觉， 真好。其实一说到星光，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以前就前几年去演出的时候的经历，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嘛，然后大半夜的，可能是第一次出去玩嘛，就是就像做这样的事儿，觉得很兴奋，晚上睡不着嘛，就和这个朋友一起大半夜的去这个城市的最高峰上，然后去看夜景看星星，然后还等日出。想想那个时候可能也是这么大岁数的这个很极少的几次通宵的经历，就有其中这么一次。 你是跟男性友人还是女性友人呢？ 当然是男性友人。 这真的是让人一个男莫女泪的故事。只能是跟男性友人。 没什么比开心更重要的事儿了，他说呢，哎，通宵就是为了想男人，想的睡不着。 那男人通宵睡不着的，那就是想女人想的睡不着喽。 男人女人嘛，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两种动物。 满天繁星闪亮你的胸膛，让美丽千人间连接天堂，我们是星光。刚点网线，他说学校组织的魔鬼训练，一晚上熬夜看士兵突击，看得我一闭眼就是许三多，一张嘴就是打牌没意义。 哇，这个士兵突击好像好多年了。 为什么要熬夜看，我就很想不明白了，难道不是应该提倡学生早点睡觉吗？ 哎，不过你别说，哎，就有的时候比如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剧的话，我真的是让你忍不住就是想要熬夜把它看完，就总觉得一集结束的时候就留个扣，让你总想着下一集是什么样。 对对对，你说起来这个话题我有印象，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宿舍有一个妹子是我们班学习第一名，学习可好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宿舍另一个姐妹她租了一个碟，是一个港剧，那个港剧讲的就是可能就破案啊那种剧情的。然后这个我们，对，我们宿舍这个学习很好的妹子就看了一眼，哎呀，就走不动道了。结果我第二天睡醒了，他们还围在那儿看呢。然后我说你们还没睡觉吗？他说别说话，最后一集了。 哎，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熬夜看剧也是一个比较让大家睡不着觉的一件事。 我觉得想起来熬夜看剧那些年都是青春哈，都是年轻能够足够挥霍的资本。现在你让我熬夜看剧，我死也不会了。 对，再好看我也看不下去，看着看着就着了。 是。每个早晨歌唱，天边月出了太 下一首歌来自庞宁的一首情歌。 等过了这个寒冬，我要去和 你相拥，又比车轻狼马匆，像风就离松。这首歌要唱给你，请你慢慢听。我曾看过许多风景，都不及你的身影。 樱桃甜的我呢，他说为什么熬夜，因为哈哈，当然是看淘宝呀，淘宝真香。 有的时候真是这样，我有时候也会刷东西，特别是家里需要装修了，或者需要买家具了，或者买一些这个经常用的东西的时候，就刷着刷着就天亮了。 哎，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刷淘宝对吧，不知不觉刷了两个小时，结果呢刷完之后放下手机什么也没买，就这么睡了。 对，都收藏了。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最厉害的是我的购物车满了，我在点添加的时候我发现点不了了，必须要删一些东西才行。 哎，我有满过一次，是不是120件？ 哎，我真忘了是多少个了，反正后来我就还要删一些这个真的不准备买的东西。 对对对，有时候你说打发时间吧，哎，看淘宝看了半天还不买，人真的是有病。 真是这样，就是在喜欢和花钱之间做了个抉择，最后还是觉得别花钱了。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穷，大家都是穷逼。 对。 有比车轻狼马匆，像风就离松。这首歌要唱给你，请你慢慢听。我曾看过许多风景，都不及你的身影。我就要和你在 蓝色天空星星。他说呢，分手两年了，起初呢整夜的失眠，到现在很少想念了，然而两年保持单身的状态，不敢去爱了，经常听萱草和默然的节目，感谢一路的陪伴。还真是，失恋的时候也会让人睡不着。 对呀，失眠的夜80%-90%都是那些感情中是吧，有各种勾勾坎坎的人，都是为了爱。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看云淡风轻，看遍红尘世间的美景，然后说一句我爱你，化为你心中泛起的涟漪。你的笑让我着了迷，动了心，我的眼神都被你牵引，然后说一句谢谢你，余生请你多费心。说的话其实还有，我慢慢唱给你吧。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赵雷的《理想》。 有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想一想自己的人生到底算不算成功啊，理想有没有实现啊，梦想有没有成真啊，是不是还是活在那个很卑微啊，或者很底层啊，或者自己不愿意去停留的那个状态。 一 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 小熊饼干儿他说呢，我通宵是因为备省赛呀，今天要去比赛了，停课备战7周，成败在此一举，加油了。 加油。 这个朋友好像很有能力的样子是吧，还要去比赛。加油。 河粉他说呢，突然的发现自己长大了，想要的得不到，想保护的又保护不了，处于一个尴尬的年龄，老天何曾放过谁，岁月又何曾饶过谁呢。挺深奥的问题啊。 酒馆打烊他说，就是现在呀，看着大家的留言呢，想着生活带给自己的苦难，关于家庭，关于爱情，关于事业，如果生活太难，那么祝自己平安吧。哎呀，这年头你知道吗，祝自己健康也是一句很让人觉得， 对对对， 你懂那种，因为四年头健康不容易啊。 对，就是谁也想不到自己会怎么样。 嗯，有一天会不会遭遇什么不测啊？忽然间查出来什么病啊？真的。 对，这个真的是很难去阻止的，只能是每天早睡早起，然后锻炼身体。 对，就是像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哈，我记得是那个杨千嬅的叫《小星星》，里面有一首、有一句歌词，那个歌词是港语，但是翻译成来普通话意思就是我只能是抱着好心做人，希望老天不会亏待我自己，就这么一种意思、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很对，就是这样，谁也不能够预见到自己会怎么样，但是期待着平平安安吧，健健康康的。 嗯， 该号码已欠费。他说呢，因为媳妇儿生孩子，晚上11点多就急急忙忙的收拾去了医院，早晨6点儿子就降生了，孩儿他妈9点才从产房出来，这就晚了吗？不，我们家孩儿白天老是可以睡一天不哭，但是晚上脾气就大了，一哭就折腾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都得熬夜呀。当连熬3天的我躺在床上睡着的时候，都已经快不省人事了。带孩子真的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特别是刚出生之后的孩子。 确实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生孩子嘛，他的小宝宝应该是1-2个月的样子，然后呢、就因为正好赶上两家老人都有事情，就是都来不了， 没人来帮忙。 对啊，现在我的那个朋友是自己在带孩子，她老公天天出差，几乎就是要从月初到月末那种的，就她天天在家里一个人带孩子。哇，我都觉得我哪天一定要去找她、跟她聊一聊，真的怕她憋出什么毛病来、太不容易了。 对，真的是，我觉得应该请一个月嫂或者是什么的阿姨啊来帮帮忙，因为我看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就算是这个双方父母都在啊，也是请了个月嫂来帮忙，因为可能更专业一点，也自己也能轻松一点，毕竟我觉得怀胎那么久了，好不容易把孩子生出来，还要每天熬着这个照顾孩子，也确实是一个挺痛苦的事儿。 不过这个月嫂呢，人也不好选嘛，对吧？选到一个好的月嫂也不容易。还有就是根据每家的经营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人请得起，有的人可能觉得就不愿意请了。 也是。 哎呀，所以就每家有本难念的经吧，都很难了， 对 吧？ 对，这个还是努力吧，努力奋斗吧。 加油。 其实说到这儿，感觉有点跑题了呢。其实我们这期话题呢是在聊，通宵啊，聊熬夜。 怎么最后聊起来生孩子了呢？ 对、不过还是要少熬夜吧，我觉得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因为之前也听很多中医说过嘛，就是几点的时候我们哪儿排毒，几点的时候哪个器官在排毒，如果错过那个时间的话，你可能身体中就会积攒很多这个有毒的物质，肯定是对自己长期以来的状态会有影响的。是吧？ 对，是这样的。我就是前段时间有的时候睡得比较晚，因为白天也很累，用脑过度，哎，就会头晕。我还去医院检查过，好像也没有，大夫也没有给出我什么明确的说法，就说你多活动好了。 可能就是累的。 生命在于运动，大家一定要不要熬夜了，好好关注起来自己的健康，是吧？革命需要本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然后长命百岁。 对啊，像现在我的话，就是每天可能10点就躺下了，然后最多11点、12点就睡着了，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喝完水之后呢，吃了早饭先去运动。然后运动半天，然后回来吃午饭，下午再去做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状态就还蛮好的，我觉得比我20几岁的时候的身体状态还要好，真的是要动起来才行。 哎，我以前嘛还经常嘲笑莫大人那种养生的那种生活，觉得说你干脆弄个鸟每天遛一遛好了，提前过上北京老大爷的生活。哎，现在我真的觉得还真是这么一回事，要好好的养生起来。 对，真的是。 我不嘲笑你了，莫大人，我不嘲笑你了，我错了。 对，反正大家都照顾好自己吧。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酷音乐调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说了很多有的没的一堆废话什么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哈。那么跟群导莫大人一起来拒绝通宵，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对啊，都是这个过来人的一些肺腑之言啊，希望大家能听得进去。那好，今晚就聊到这儿了。我们每一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发送出来，大家可以关注酷我音乐调频那个账号。 希望下期节目能够听到你分享的留言和故事。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拜拜。 你让我变得苍白，却依然天真的相信花儿会再次的盛开。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